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把书给慎文后，又平安无事过了几天。这些天他按熬记说的，远远地躲着太子的书房，上学放学撒腿就跑，气得萧许追在后面骂他。宫里还是老样子，无聊得很。这天严君玉要准备明天骑射用的东西，明禄帮他翻箱子，翻出一堆纸来。 少爷，哪里来的这么好的纸啊？这是素仙纸吧？文化轩里卖十两银子一刀呢。 明禄举着那纸对着灯看，他虽然是严君玉的小厮，但也认真上了学的，其实他也认不出这是什么纸，不过是往柜里猜罢了。严君玉正百无聊赖趴在床上玩自己雕的木头人，头也不抬。 什么素心纸不素心纸的？ 少爷你看这纸多漂亮，比玉还干净呢。 明禄把一堆纸举到严君玉面前，原来他是把严君玉前些天在太子那里抄的书给翻出来了。严君玉抄的时候还不觉得，现在看见自己狗爬似的大字写在那么漂亮的纸上，不觉有点脸红，便一把抢了过来。 别看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 明禄去收拾东西了，严君玉自己反而看了起来，翻了翻，越看越觉得自己字丑，正气馁呢，就见有一页纸上跳出一个字来，漂亮得很。他不认真读书，也认不出是什么字体，只觉得又端正又飘逸。原来是那天太子教他的时候，顺手在纸上写的愁字。严君玉躺在床上，盯着这张纸看。明禄见他发呆，也凑过来看了下。 这个字好啊，少爷写的吗？ 严君玉被抓个正着，生起气来，把纸团成一团，扔到一边去了。其实严君玉不是傻子，他知道敖季为什么提醒他。当初他偷偷攒钱去西市买马的时候，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。他看中了一匹小红马，是大渊马的血统，跑得快，长得也精神，而且意外的便宜，只要100两。严君玉喜出望外，和那买马的商人讲好了价格，刚要交定金，却看见邻桌一位客人忽然站了起来，说了声借过。明明茶楼里位置宽敞得很，那客人偏偏要从严君玉背后挤过去，把茶杯都带翻了，泼了他一身的水。严君玉连忙弯腰去擦身上的水，那客人也连声道歉，躬身过来帮他。两人低头间眼神交汇，他看见那客人朝自己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这动作十分隐蔽，连当时跟着自己的小厮都没发现。严君玉心里顿时警惕起来，想了个借口跟那商人说身上银子没带够，改天再来，好不容易才摆脱。等过了几天严君玉再来时，这马店的老板已经因为拿混血的奴马冒充名马欺骗客人卷钱跑了，一堆客人人财两失，气得把他的店都烧了。严君玉后来还去茶楼找过那个客人，想谢谢他，但是却再也没有遇到过，只记得是个中年人，脸上带着点病容，身价很高大，像个习武之人。这件事已经过去两三年了，但严君玉一直记得那个陌生客人朝他微微摇头时，他心中那种心神一凛的感觉。严君玉从小父母双亡，没受到过什么人情世故的教导，也吃过一些亏，好在运气还不错。他虽然看起来糊里糊涂的，但是直觉很灵敏，尤其是遇到危险时总会有人提点，可能是老天爷也在帮他。那个叫敖季的青年虽然傲慢，却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他那句云山雾罩的话就像那个陌生客人的摇头一样，是一个危险的警告。但是太子看起来无比完美，人也好，脾气也好，还愿意给他讲看不懂的书。严君玉一直记得太子笑起来的样子，唇角勾起温柔而贵气，眼睛漂亮的像深灰色的山岚。 这样好的人怎么会危险呢？ 严君玉想得头疼。等明禄出去了， 他又从墙角把那个纸团捡了回来，展平了，收在自己放木头人的箱子里，免得弄丢了。第二天是练习骑射的日子，这还是严君玉进宫以来第一次跟着七皇子去练武。练武的地方在宫内的一个小教场，说是小教场也够大了，摆了许多兵器还有剑靶，年长的皇子们也都在，教骑射的老师据说是个老将军，胡子都花白了，还能挽六弹的强弓，引得雍嘉年他们赞叹不已。严君玉一眼就看到了远处的敖纪他们，成年的皇子都在练骑术，高头大马，穿着利落的胡服骑装，敖纪跟几个人在一起都非常高挑潇洒，他穿了一身黑色胡服，谈笑自若。但凡少年人其实是很羡慕比自己大一截的青年的，就像雍嘉年一面羡慕自己哥哥，一面又装作不在乎。黄熙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那些成年的伴读们，看着他们潇洒地骑着马弯弓射箭，想着自己长大后也要这么厉害。 大家各自散开练习，不准骑马，也不准动弓箭，更不准碰兵器。 老将军压根就把他们当成小屁孩，大家都很泄气，萧许是最不满的。 我七岁就跟着父皇骑过马了，我还去过边疆呢，那年我才十二岁就能拉开一弹的弓了。 萧许得意地炫耀了半天，一回头发现自己最想炫耀的对象早就跑没影了，气得牙痒痒。严君玉却不知道萧许心里这些弯弯绕，他早跑去找慎文了。慎文本来在成年皇子的伴读中就是最小的，又文雅，没人和他玩，正背着手打量兵器架上的兵器，肩膀忽然被拍了一下，严君玉笑着跳出来。 慎文，你看什么呢？ 我在认兵器。 这还要认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这些都是打架用的兵器，你来这边。那这些才是打仗用的呢，这是戈，这是矛，是以前的战车上用的。 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 你怎么什么都能想到诗词上面？你到底背了多少东西啊？ 严君玉夸人也夸得刁钻，让人开心也不是，不开心也不是。慎文无奈地笑了起来。 哎，算了，别背诗了，我们来玩打仗的游戏吧。 严君玉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弯弯绕，他拖着慎文走到一边，小厮明禄早等在那里。别说皇子们，这些皇子伴读都是富贵少爷，没有仆人在，马鞍都爬不上去，所以练武都带了小厮过来。慎文以为严君玉说的打仗游戏是打架，没想到是在地上画了张图，都是些弯弯扭扭的线，看也看不懂。 这是什么？ 这是地图啊，这张是玉门关，这是山，这是河，那这个是长城，这一片是平原，行军速度快，但是没有遮挡，所以啊容易被斥候发现。今天你第一次玩，我才画的玉门关。其实这张地图没什么好玩的，张掖酒泉那几张才好玩呢。 慎文惊讶地看着严君玉，严君玉却对他的刮目相看浑然不觉，掏出一堆小石子来。 那给你，大的是5000人，小的是1000，再小就只有500了。啊，你也可以拿1000士兵换500精兵。这个是将军，你选胡人还是汉人？ 这游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？ 不是。 严君玉似乎不愿意在这问题上多说，他又掏出一个木头人来塞给明禄。 明禄，你先跟我玩一盘给慎文看，我用匈奴可汗，你用李广。 又用李广啊？我用高仙芝行不行？ 这有什么区别啊？ 李广是汉朝的将军，用骑兵，高仙芝是唐朝将军，唐朝的重甲很厉害，弓弩也出色。明禄，你布阵吧。 严君玉说完捂住眼睛，明禄抓起那堆石子真就在地图上布起阵来，看起来非常熟人。他把重甲兵都布在主城，几个主要路口都布下红色石子。 这是什么？ 是斥候。嘘，别让少爷知道了，他一猜就知道我在哪儿用了斥候。 啊，那我把耳朵也蒙上，快点儿，大不了我让你5000人。 明路布完阵后就用纸把地图盖住了，隐藏了兵力分布。慎文也来了兴趣，认真看起来。他本就是非常聪明的人，触类旁通，很快就弄懂了规则。这游戏倒有点像象棋，只是有了地形兵种的区别。看进去之后，慎文反而惊讶起来，原来严君玉确实是懂兵法的，不仅懂，而且非常厉害。他手上的石子代表的是匈奴骑兵，不多遮掩，浩浩荡荡打了过去，也不围城，只在地图上骚扰，把一些小城都打了下来。明路试图用重甲兵出城阻击，但是匈奴骑兵快得很，两人用手量距离，怎么算明路都追不上。明路只能靠着一些外面的零星军队和严君玉拉锯，可哪里打得过，被严君玉一路摧枯拉朽。眼看大半个地图都要沦陷了，他眉头越皱越紧，最后无奈地叹一口气，把右上角那片纸也掀开来，原来他还藏了整整7000兵马在主城的山谷附近。严君玉得意地笑起来， 哈哈，我就知道你想趁我围城的时候里应外合围剿我。我说你怎么会选重甲兵呢？跑得那么慢，怎么可能追得上我啊？ 慎文不禁对明路都刮目相看起来，他自己也不过14、15岁，正是少年心性，看了一局也起了玩心。 我也来一局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